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，听资讯。 经典969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林奇。从交通运输部获悉，出租汽车行业市场主体出现违规情况且情节严重的，直接列入失信黑名单。国内最新无人驾驶单轨列车首次出口，获泰国两条轨交线订单，标志着 PPTS 成为国内第一家出口跨座式单轨车型的车辆企业。伊拉克近日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，约9000名候选人将角逐议会的329个席位。美国影星梅根·马克尔和英国哈里王子将在本周六迎大婚，婚后梅根将成为王室一员。北京市食药监局公布，美团第三大外卖网站各自下线违规餐饮店铺数千家，将首度建立违规餐饮店铺公示专栏。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近日提醒消费者，如遭遇停车乱收费现象，应及时举证，同时拨打12358举报电话。在最新一轮北美周末票房中，《复仇者联盟三》以毫无争议的优势勇夺三连冠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天上人间，路

是说我没有忘记过，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他，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，我真心真意的等过。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我只能把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刚才这首歌来自林忆莲，听说爱情回来过。林忆莲有潇洒女神之称，为人低调洒脱，她的歌声能让我们听出自己的故事，想起曾经在角落里哭到不能自己。 期待你的出现，天。

寂寞体面，有些幸福只为单身圆满。一个人的浪漫，你就下冰块，去上流传的故事又何必耿耿于怀。拿得起来也要放得下来，爱或不爱渐渐说不出来，看别人很明白，论自己太傻，渴望有个人来崇拜，也要一夜痛快。哦，我爱上城市的去爱，冲动已经不在，女人三十告别天使，一辈子都在依赖，只向往自由自在。哦，我还想跟烟花比赛，越爱越有姿态，女人色是完美样子，再不去为了谁停下来。我还想真实的去爱，整个已经不在，女人色是告别天使，一辈子都在依赖，却向往自由自在。 我只能一边告诉你，其实你很好，你值得拥有真诚的感情和善良的交往，你不用感到愧疚和亏欠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一边盼望着你会遇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了解你背后的简单和纯粹，给你踏实的拥抱和关爱，让你相信恶意和难过离你很远很远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英奇，你一直在被爱，也一直被关怀。 下来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

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，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。阿莲，在我心里，在我睡梦里，忘不了的是你美丽的脸。哦哦哦，你温柔的眼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今年首轮高温天气正自北向南，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。今天北方多地气温将继续创新高。国家电影局指出，从事电影放映、开办电影院线需按规定取得电影管理部门的许可，而电影管理部门未批准过所谓移动院线。印度当局表示，印度北部近日遭到新一波沙尘暴与大雷雨侵袭，造成超过40人丧生以及交通大乱。据悉，社交媒体网络公司脸书考虑自创加密货币，以便该社交网站的用户可以进行电子支付。北京市发布了最新的细颗粒物来源解析研究成果。据悉，北京2017年全年 PM2.5 本地排放中，移动源占比高达45%。爱情公寓片方近日正式宣布，今年夏天将以爱情公寓电影版的形式归来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我的心

是你好朋友，你什么也别愁，道路坎坷困难多，要是万八千里才到家门口，你只要想起我在你左右，哦，我是你好朋友，哦，对，我是你好朋友。我是你好朋友，你什么也别愁，有什么麻烦我做你参谋，有天大困难我们一起承受，我们手挽着手一起向前走，因为我是你好朋友，你什么也别愁。也有些人比我能干，比我强，身体健壮，走起路雄赳赳，也许但没有人能像我这样爱护你，对你是毫无保留，多少年岁月稠，我们的命运紧相连，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，我是你好朋友，哦，对，我是你好朋友，我是你好朋友。